古典也流行。 是不是在炎热的午后听到这首波弦布尔卡，让你觉得倍感清凉呢？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小约翰施劳斯和他的弟弟约瑟夫施特劳斯合作的这首有名的作品波弦布尔卡。但是你知道吗，一开始小约翰施特劳斯原来在这首曲子中打算用圆号，但是幸亏是约瑟夫施特劳斯他的弟弟主张呢只用这个弦乐的拨弦，于是呢最终这首乐曲采用的是指家、三角铁、中琴为陪衬的弦乐合奏形式。而我们现在这个版本连三角铁和中琴都没有，听到的就是只是拨弦，直接用手指拨动提琴上的弦来演奏，轻松活跃也凉快，对不对？这块加入了中琴、三角铁，古典也流行。在本周呢，我觉得每天的节目都会给你加一些钢琴元素，为什么？因为在昨天也介绍了，在这周五呢要举行一场特别的活动，从巴赫到德彪西，那古月呢将和盛元先生一起，著名的钢琴家，那和大家一起，盛元先生一边演奏钢琴，一边呢和大家聊聊音乐史上的音乐的不断变迁。每周的这一周，我们每天都加一点颜色，这种颜色是什么？钢琴的颜色，一抹亮色，钢琴晶莹剔透，也让我们的内心清凉了很多。这一首呢，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D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 在莫扎特创作的有626部的作品里，钢琴协奏曲有27部。那在周五我们这场活动当中叫做从巴赫到德彪西，其中也会有莫扎特的音乐，音乐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呢？就比方说莫扎特创作的钢琴协奏曲，从1765年莫扎特将巴哈的键盘奏鸣曲改编的第一部钢琴奏鸣曲，编号是 K37， 到1789年他去世前两年创作的最后一部降 B 大调钢琴协奏曲，当时作品是第27号，编号为 K595。 莫扎特用钢琴与整个乐队进行对话，在音乐当中谈到了生命、爱、疾病和死亡。而在乐队最激烈的时候，钢琴并没有让自己的声音给淹没，于是像协奏曲这种形式，从海顿、莫扎特，包括一直到贝多芬，这种音乐的方式逐渐的到音乐家们的手中。这时候音乐的风势已经与天地间融合了。所以音乐怎么样与时间对话，音乐的脉络怎么样进行，大家也可以在周五的这一场特别的是讲座吗？音乐会吗？更多的是音乐的分享会当中可以更多的感受得到。沿着时光的脚步，感受音乐的变迁。 古典也流行，主持人古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广播中的音乐节目搬上舞台。 巴赫、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立体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1场，8月3日晚，国图音乐厅，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如果要评价在歌曲当中哪一段落最有少女心，大概要算这一段吧。乘着波光来去，在白色茉莉织成的裙顶之下，玫瑰花交织在其中，河畔铺满着黎明的花朵。这是选自德利普的歌剧《拉克美》当中的《花之二重唱》，被评据为是歌剧史上最美的女声二重唱。而这段女声二重唱真的已经被不同年代的许多女性还有电影当中引用，成为配乐，传播甚广。而其实在这部歌剧当中，女主角拉克美年龄其实是很小的，也就十几岁，而带着她的侍女划船出游的时候在夜晚所唱的这首流光溢彩美妙的歌曲。经典之处在于女高音和次女高音音域之间所精心营造出来的互相映衬感和一种天然的和谐之美。在歌剧中，他们所唱的花的二重唱主要由茉莉花和玫瑰花，而对于夏日的我们来说，可能想到最凉爽的大概算是莲花、荷花了。只有在炎炎夏日绽放的才是荷花，那其实还有一种莲花一年到头都会开的，那是睡莲。真的是莲花池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观，春天新叶的朝气，夏天花开的娇媚，秋天枯黄的萧瑟。不是有那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吗？还有冬天则只剩干枯的水池，真的是季季色不同景不一样。实在是太闷热了，所以在古典流行中，今天都给你带来的是清凉静心的音乐，无论是管弦乐，还是留着一抹色彩的钢琴作品，还是刚才的二重唱。而这里我也给你带来的是古典作品当中最唯美的段落，选自哈恰图良的《斯巴达克斯》当中的《斯巴达克与弗里吉亚》的柔版。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经典的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斯当中的音乐，作曲者是哈恰图良。其实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苏联都有很好的为芭蕾舞剧写音乐的经验，像柴可夫斯的经典，再后来还有很多像格扎鲁诺夫、像哈恰图良，这些伟大的作曲家都为很多的芭蕾舞剧创作了音乐，也是使得今天这些经典的芭蕾舞剧留下来的原因之一，音乐舞蹈要相辅相成。说到这部经典的芭蕾舞剧，描写的是公元前一世纪奴隶斯巴达克与女奴弗利吉亚相爱的故事。为了找回自由，斯巴达克不忍相互厮杀的决斗式揭竿起义，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知道。而至于这部舞剧呢，这是舞剧芭蕾巨匠巴兰钦齐名的前苏联编舞家尤里·格里格罗维奇与作曲大师哈恰图良在上世纪合作完成的这部经典的芭蕾舞剧。而哈恰图良谱写的音乐有着强有力的对抗和戏剧，时而抒情优美，时而这种充满张力激昂。来听这一段。优美的音乐，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88。 他是硝烟战火中的豪情男儿，他是忠肝义胆的铁血硬汉，铁窗下他挥笔写就可爱的中国，他就是方志敏。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方志敏》，作曲家孟卫东，编剧冯百明、冯碧烈，导演廖向红携手打造，指挥家张毅执棒，实力唱将联袂主演。8月15至18日，燃情巨献，追溯革命烈士的红色记忆，唱响热血谱写的英雄赞歌。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

季先生的咏叹调和从前在西部两首曲子的融合，真的是从前有多久。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我们周五活动的片花预告，8月3号的晚上7点半在国图音乐厅，音乐会的门票和以往一样是免费发放给大家的。那在节目之后呢，也会有免费抢票的通道，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大家可以进行抢票。之前也介绍了这一场不同凡响的几乎于音乐会和讲座之间的音乐分享会，从巴赫到德彪西到底有多久？177年。从1685年的巴赫创作的季先生的咏叹调，到一会儿我们还要听到的很多作品，这中间经过了177年，甚至还会更久远。在这期间，音乐上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而在德彪西之后，包括今天，曾经的那些音乐又怎么样影响着我们呢？海迪森·科蒂诺，这是他的歌声，仿佛在说永远有多远呢？ Thank you. 还有这会儿来听古典流行签到的呢，没关系，好听的音乐永远听都不会嫌晚。怪才虫可以啊，评论的好棒，他说弹得这么快，层次分明，节奏感好，不容易。哎，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肖邦的辉煌华丽大圆舞曲，那我们小时候学琴的时候都把它叫做大华丽圆舞曲，其实它的全名是辉煌的大圆舞曲。无复顿怎样，这是中文的译法。这首作品呢，作于1831年，肖邦呈现给罗拉波斯沃德小姐。那当然这是一首技巧高超的，因为技巧高超，而且本身作品呢又华丽又辉煌又热烈，所以呢这是一首音乐会的圆舞曲。虽然是第一首有编号的圆舞曲作品，但其实呢这一首是肖邦在世时发表的第五首圆舞曲了。当时呢舒曼曾经这样评论这首作品，感觉身心都是在跳动的圆舞曲。而说来还有后话，这首作品呢也曾被苏联舞蹈家福金用在舞剧《仙女们》的群舞场面的配乐。而说到《仙女们》群舞场面的配乐呢，其实呢是原来苏联作曲家格拉祖诺夫根据肖邦的几首作品拿来创作改编的七首钢琴曲，改编成了管弦乐曲。那这一首呢辉煌又细腻，我还给大家带来了格拉祖诺夫改编的管弦乐版本。哦，顺便说一下，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技巧高、层次感鲜明的这位演奏者呢是钢琴家阿里西斯·魏森伯格。 实我们在肖邦这里头也感觉到了音乐的变迁，是不是？不用100多年，从巴赫到德彪西，仅仅是几十年的变化就感觉到很大的不同。我记得刚才怪在中也提到，肖邦刚才的演奏光是钢琴曲就已经层次分明了，但是管弦乐出来，你也说了气势不凡。那其实这首曲子，我也看到有朋友说哈，这首管弦乐版本真的适合舞蹈。是的，改编之后，之前的肖邦的钢琴曲有人觉得是最不适合舞蹈，最没有舞蹈性的。但是改编之后的，从节奏的规整以及整个的感觉，就有一种仙境一般的，我们会想到，当音乐一响起，林中的仙女们白色的衣裙轻盈飘渺的就在翩翩起舞起来，那种如诗的美与画般的寂静，感觉就是这样的音乐才更适合芭蕾舞体现的那种意境。其实这首作品在当时刚改编的时候是20世纪初，当时是浪漫主义芭蕾趋于僵化的时候，而俄罗斯的编舞福金等人对芭蕾进行了革新。于是呢，作曲家格拉祖诺夫根据肖邦的七首钢琴曲改编成了管弦乐组曲，叫做肖邦尼亚娜，作为钢琴，作为芭蕾的配乐，用舞蹈来表现音乐的意境。在舞台上，演员们一律白色轻盈的舞服和音乐的韵律配合得完美无缺。当时在1909年，这部舞剧《仙女们》在巴黎首演的时候，被评为是恢复了浪漫主义真正的精神。至今，这一套芭蕾作品还成为了保留节目。原本肖邦的音乐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体现了细腻的美感，而芭蕾舞剧《仙女们》则将这美感变成了永远的艺术。改编后的作品就像是火与水，虽然是如此的相克，但在这里却如此的交融，沸腾与宁静都是美的意境。爱之梦，看来今天时间又是很紧了，来不及和大家说一些什么了。明天呢，我再细诉爱之梦与管弦乐与改编曲之间的故事。其实不只是从巴赫的德彪西，音乐之间就是和我们一样顺着时间的脉络而进行下去的。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古乐感谢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那我们明天再会，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周五的活动，从巴赫到德彪西。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沿着时光的脚步感受音乐的变迁。 古典也流行主持人古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广播中的音乐节目搬上舞台。 巴赫、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立体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1场，8月3日晚，国图音乐厅，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琉璃河畔博乐山7月28日示范区盛大绽放，木偶剧《熊猫乐园》巨型积木城堡震撼启程，快带家人一起来玩！83到128平全能住宅邀您体验，81370505。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中房子2014D048号。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